2022年9月2日，新增10586宗确诊，相隔5个月单日再破万宗。 粤深与港府举行会议，同意设13个专班，商讨包括疫隔离等事宜。 本月3日起，内地及澳门经机场抵港人士无需进行检测代行。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完成初步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9月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有关于新冠的阳性个案破万宗，10500多宗，其中10300多宗是本地感染的。三月以来再次出现这个破万的情况。卫生防护中心就相信单日个案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就暂时都估不到它的上升的速度幅度。医工局就说至昨日的凌晨有超过2600人是留医的，在新冠病床的使用方面。医管局都话咧，系寻日起就会更新接种少于2剂疫苗嘅住院患者嘅完成隔离准则，就由原本咧系要隔离至少14日嘅，就调整去到感染第7日为话之后啦，佢嘅核酸检测 CT 值咧系大过32，且临床条件合适咧就可以解除隔离令同埋红码嘅咁。医管局都话咧，即系呢个安排系咨询过专家啦，检视咗疫情同埋参考数据，形容系深思熟虑嘅。整体疫情同埋都见到一啲儿童染疫之后咧，出现一啲严重嘅情况啊。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早晨。 早晨， 早晨，刘宇龙教授，我都想讲下破万宗呢一个嘅情况。根据你之前嘅估计，系咪都好似话系预计都会仲有一啲升嘅空间啦？系咪都好似之前估咁，可能14000左右就会系见顶咧？大概系咁样咧都。 咁呢一个估算嚟嘅，咁大家都见到其实个升势仲喺度，咁同埋嗰个 BA 4.5同埋五。而家大概占60%啦，咁好多人嘅估算，如果根据其他地方都系呢一个所谓 B A 嘅亚型，一定要升到大概70%、80%、90%，咁佢就会见顶。咁睇落去应该仲会升嘅，咁你话升到几多真系冇人知。咁我谂佢会慢慢爬升啦。咁即系保守估计就系14000-15000咁上限，20000，咁下限希望唔好多过12000-13000宗。咁完全系估算，咁但系呢个估算。其实那个信息俾社会是点呢，就是因为我哋个基数多咗啦，咁老人有即係80岁以上30%都未打针，即係差唔多成100000嘅人冇打针。咁大家都知啲老人如果冇打针又有基础病，佢哋入院嘅风险係好高嘅。咁而家见到医管局已经启动到第三期 A 接近第 B 嗰个啦，即係影响普通的服務已經影響到40%-50%噶啦，仲差一步就要去翻我哋最差的時間，要去到有個定點醫院，亦即係 QE 伊麗莎白醫院要變咗一個淨係收新冠疫症嘅病人，咁何苦咧？這個真係好淒涼嘅事嚟嘅。咁所以我諗而家要盡一切嘅可能，要盡快推高個疫苗接種咯。咁所以政府一系列過去嗰48小時公告嗰啲咧，我都係完全認同同埋支持嘅。 我想講下小朋友嘅情況，都有啲呢幾日有啲小朋友出現一啲危殆嘅情況啦，要入院啦。咁其中有一個就15個月大嘅 B B 女，就講佢情況危殆，入院之前都曾經抽筋嘅咁。佢最新嗰個情況係點？同埋而家係咪都近呢段時間都多咗一啲 B B 有抽筋啊，或者重症嘅情況都係明顯增加嘅數字上面。 有啊，大家都知道，即系6个月到3岁，净系喺过去嗰4个星期开始有得打。琴日啱啱一个月啦，我哋叫做摆4个星期啦吓。咁所以打第一针嗰个仍然不如理想啦，大概12000人打咗，即系呢个年龄组别就大概占11.7%到。咁我今朝都专登入翻个网站睇，而家喺呢个年龄组群感染咗嘅人数已经达到10000 8000人。咁喺呢個年齡組別咧，整個香港大概有123000人，亦即係話而家係要同呢一個疫症賽跑啦，一定要盡快將嗰個打針推高。我本嚟喺蕭山個電台都講過啦，如果有人即係每一日打到400至600針，我就叫做勉強滿意；如果去到800針，我就好開心。每日1000針，我就要跳上去屋頂噶啦。咁係曾經一段時間真係逼近800針嘅，咁跟住又回落翻。最近呢幾日我再睇翻係300、400、400、500咁樣樣。我真係好希望啲家長真係盡快帶佢呢一個年齡組別去。因为这个组别是特别容易有现在我们看到几个 case 的危殆脑炎啦，马加烈那个小朋友还很闭翳，那个男仔17个月但是MRI 就是那个磁力共振已经是证明了一种急性的脑炎。刚刚刚才萧先生说的那个就是在应该是 UCH 就是联合那个15个月大的女女，咁佢就係琴日430都報咗啦，我再了解咗情況，咁即係都好慘嘅。咁就某一個程度上，即係點樣講咧？佢係可能即係未有時間或者未有機會去打針啦，咁係冇打過針嘅呢第一點。咁佢而家當然係 ICU 啦，咁大家都知佢入院之前已經係抽緊咗3次噶啦。咁入到去最新了解嘅情況，佢其實都係有一啲叫做即係比較閉翳嘅，即係。因为佢又有肠胃道嗰啲症状，有发烧啦，有屙啦，有呕啦，咁可能真系有啲脱水，有啲休克咁样样，甚至乎影响埋佢嗰个凝血嘅功能，咁都要俾一啲特别嘅措施，将嗰、那个即系凝血功能失调咗之后，要做翻好佢。咁当然休克有好多原因嘅，可能系脱水啦，亦可能系血中毒啦，亦可能系即系呢个新冠。病毒其中一個表現都未定，咁佢個抽筋當然使人好擔心，佢係咪又係腦炎啦？咁啊，淨係做咗嗰個CT 啦，即係叫做電腦掃描，咁嗰個就叫做基本正常，但大家都要知道 CT 就檢定唔到呢一個腦炎嘅，同埋腦炎都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喺顯影嗰度見到。咁我相信我哋同事都會好努力去安排呢個小朋友去做呢一個MRI， 即係嗰、那個磁力共振咁样样。 你哋有冇睇到呢啲重症嘅小朋友嘅个案数字？近呢一个礼拜咧，或者呢一个月咧，有冇一啲好明显嘅趋势系升咗几多啊？或者你哋留意到喺数字上面有啲咩唔同 咧？系啦，咁其实都唔需要统计学家啦，大家即系喺电台、电视、报纸都差唔多几日就见一个，几日就见一个。咁点解会系咁就系因为多咗人感染啊吓，咁你个基数大咗，你上边嗰个分子虽然维持一样，咁到最后你都系会见得。更加多，咁但係當然有啲言論話，呢啲都係個別嘅少數嘅，唔需要擔心。咁但係我就希望即係講呢啲説話嘅人要諗翻，如果嗰個病童係你自己屋企人或者你個親戚，咁你真係即係無話可說啦，係咪呀？咁千祈唔好有咁樣嘅諗法咯，能夠減低一兩個、兩三個、5、6個或者10個，我都會。覺得值得一搏嘅嚇，即係唔好話因為佢個死亡率或者佢個致病率、致殘率係冇喺老人家咁多，因為細路仔就我哋嘅未來嚟嘅嚇。 OK， 嗱醫管局之前都話會已經係預留咗一啲兒科嘅病床同埋人手，因應一旦開學之後一啲感染病童會增加啦。咁你自己首先預計開學之後對於感染嘅病童係咪真係會增加好多？同埋而家喺醫管局嘅兒科病床方面嘅供應啊，或者應付一啲小朋友出現感染之後嘅各種問題，係夠唔夠嘅？病床嘅人手方面？ 嗱，咁因為喺醫院嗰個病床比受就係相對成人係少好多嘅，即係變咗我哋嗰、那個叫做容量係好細嘅。咁一有啲咩事情，即係譬如而家新冠咧，佢就會係飽和，咁我哋就需要將嗰啲病童轉去另外一啲病房。咁當然其實已經去到臨界點㗎啦，好多啲受仔都入唔到兒科病房，要同喺醫院裏面或者甚至乎喺聯網其他啲醫院將嗰啲病童轉去其他啲病房。咁其實啲病房你都知啦，咁如果佢係做骨科或者做老人科，咁嗰啲護士點會好熟悉細路仔嗰個護理咧？咁所以亦產生咗一系列嘅問題咁即變咗好憂心啦嚇。咁因為呢一波因為相對嚟講啲細路仔打針仍然係冇即成人或者老人咁好啦，尤其是5歲以下嗰啲，咁所以我哋而家唯一能夠做得到嘅就係要快啲谷高嗰個打針比率等全港市民都知道，你哋都有個責任使到我哋醫管局嘅同事即唔可以喺再 多疫症之下多病人入院而逼爆，使到由嗰個級別由3 A 去到3 B， 到最後去到4嗰陣時就係定點醫院。我哋係唔想呢樣事情發生。咁同埋大家都記得啦，喺二三四月嗰陣時，即係 Omicron B 二嗰陣時，我哋總體係死咗9000人嘅。咁我今日都入翻網站再篤咗一條數出嚟，咁係80歲、70到79歲。咁其實呢兩年齡組別都有10萬。我未打針，我計翻冇打針死幾多人，咁當然今次一定唔會死咁多嘅，因為有啲係感染咗，咁有啲又打咗針啦。咁但我估算喺呢一次由九十一到十二月咧，都應該會死多1000至2000人噶啦。咁你其實自己都識計啦，每日死12個人，咁你一個月都300-400人啦。咁你到年底仲死多1000至2000人？ 呢、這個係講緊長者定係？ 係長者整體嘅人群啊！咁如果整體人群咁樣你當四位四數字，我哋琴日就死咗大概9500人到啦。咁、到年底過10000啦，係咪？即係大概係咁啦。我諗10000喺某個程度上，每一個文化都一個標誌性嚟嘅，即係又係去到一個叫里程碑咁。咁我哋可唔可以拖慢啲咧？等冇打針嗰啲人有個機會快啲去打。咁嗱，嬰幼兒即係所有呢啲。所謂疫苗通又好，將個寬限期由6個月減到5個月，好個用意就係要提高呢一個打針嘅誘因，無論係5到11歲，咁嗰、那個諗法其實係因為5到11歲佢都有啲活動噶嘛，係咪？咁同埋佢有選擇噶嘛，有兩針噶嘛，咁所以竹君話你嗰個疫苗通喺一個年齡組別係兩針都合理嘅，因為我哋都討論過，我自己都再睇翻啲數據啦。今朝即係接受訪問之前，咁大家都知道即係譬如即係都要 realistic， 我哋叫做即係都要睇個實際情況。咁3到11歲打咗兩針嘅就已經有66%，亦即係話你即係要去到一個九成都打到兩針，即係唔係太難咯？即係30%係咪？咁如果你又再睇翻。中學生嗰啲即係冇逼迫啦，即係希望佢打三針大概一半，咁你再逼一逼，咁又都可能得，咁咪用2個月到嘅時間咯。咁所有嘅嘢都係一步一步咁做，所以政策落咗嚟之後，那個執行細節就當然係竹君啊，好多其他啲同事要睇下社會嘅接受程度啦。即係我哋不停出嚟同大家解説背後嘅原因係啲咩嘢啦。咁我都知道有啲人話。哇！咁你啲細路仔必有手機，咁咪用張卡咯，張卡你自己出嚟過膠又好，咩都好，好多方法。如果蕭生，你記得之前你都訪問過話啊，咁劉醫生啊，咁啲細路仔翻學前要撩鼻做快速，好多人有抗拒做唔到會喊，咁而家就做咗咁多個月，咁成效幾好啊！真係可以防止到喺學校不知不覺之下爆發咗之後又要即打後騰啦，咁而家你唔會咁樣做，咁一發現到，咁嗰啲蚊咪冇翻學咯。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就係使到每個市民都做翻每一個市民應該有嘅責任，其實係幾好嘅。我自己覺得即係變咗呢個唔係一個淨係政府嘅事，或者一個即係醫院嘅事，或者係醫生嘅事，係全體市民都應該負責任嘅事，即係會提高咗我哋嘅公民意識同埋我哋嘅責任感添啦。 OK， 嗱，補充翻少少咧，頭先劉醫生講呢個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尋日都講到話，正研究咧下調疫苗通行證嗰個嘅適用年齡去到最低5歲，咁就話5至11歲嘅小朋友咧就要最少打2劑嘅疫苗啦。咁就呢一個嘅措施會有2個月嘅過渡期啦，等啲家長有足夠嘅時間咧，帶啲仔女去打針嘅，就話詳情下個禮拜公布嘅咁。咁我都想問一下，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啊，而家啲小朋友可能去一啲興趣班或者去啲體育館，如果要疫苗通行證都包埋呢一個年齡層嘅話，佢哋未必入到去嘅喎。如果未打針嗰啲，會唔會未打針就變相剝奪咗啲小朋友參加啲課外活動嘅權利咧？咁點睇呢一啲講法咧？又？ 咁當然你永遠都要平衡兩方面啦嚇。咁頭先我已經羅列咗好多數據，而家同個疫症喺度賽緊跑，咁你唔好逼冧醫管局嗰個服務，唔好影響到其他非新冠嗰個服務係好重要。咁另外就要保護翻自己啲細路仔，唔惹到病就唔會有重症。即係有喺唔同嘅層面嘅責任啦，我自己覺得保護自己啦，保護家人啦，咁甚至乎有啲人話：，重症嘅都係5歲以下唔關我事，我5到11歲你我唔理你。哇！咁你諗真啲，咁如果你屋企就有個細啲嘅，或者你有個表弟表妹又再細啲，你惹咗之後又去翻人哋嗰度，咁又點咧？所以其實到最終嚟講咧，那個疫症如果真係有一啲好處，對香港社會就係提升我哋每個人喺香港做一個市民。 自己嗰種責任感同埋嗰種即係投入感，即係唔好啲覺得都好冷漠，呢個唔關我事，我係去興趣班噶啦，關我咩事啊？點解要咁樣樣咧？即係唔好話咩嘢都係我係可能加低我哋，即係大家一齊做好呢件事咯嚇。 你覺得因為而家疫苗通行證就譬如喺啲教學啊、非教學人員咧都係適用嘅，不過學生就冇話係要適用啦。你覺得有冇需要話要求有即係符合咗疫苗通行證先可以翻學咧？有冇需要喺平衡各方面之後，有冇需要做呢一樣嘢咧？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翻學太重要啦。咁呢個權利係遠遠高過興趣班啊等等。因為點解我將佢區分？其實我唔係好贊成佢好多興趣班，好對唔住嚇。一個細路仔，你根本你應該留翻一啲留白，即係等佢自己喺度對住個天藍天白雲喺度發夢， okay, 就唔係不停去興趣。但係你去到學校係同一大批你自己將來會一生人最好嘅朋友係做一啲活動嘅，呢啲真係唔可以揀。 咁你覺得有冇需要而家譬如話五至十一歲就嚟緊會多啲詳情會公布啦，係疫苗通行證都包括埋佢哋啦。咁五歲以下咧，因為而家六個月大就已經可以打針噶嘛，有冇需要呢一個年齡層都要納入埋疫苗通行證入邊嘅範疇咧嘅範圍咧？ 咁我諗睇下一步一步啦嚇。咁如果你五到十一歲，哇，原來真係可以提高個誘因，一就去到好快咁樣樣。咁當然政府內部佢自己要研判即係究竟應唔應該咁做啦，因為佢到最後都要叫做大局觀啦嚇。咁第二步就係執行上又係點樣樣。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去到幼稚園都還可以嘅，即係譬如三歲或者三歲以下嗰啲，即係佢好少去其他啲地方咁咩興趣班等，即係當然我亦有知道有啲而家六個月都去興趣班，不過嗰個即係匪夷所思啦，對我嚟講就咁。但係你話幼稚園嗰啲咁會規範佢一下，咁佢又帶埋嗰啲三歲到五歲嗰啲去打，咁都不失係一個考慮嚟嘅。咁但係我諗就言之尚早，我哋做好手頭啲嘢啦。即係等於劉生不停咁講，你而家唔好等譬如第二代、第三代疫苗，你而家就去用好第一代嘅疫苗，你打咗一針嘅就打第二針，打多兩針嘅就去打第三針，唔係淨係細路仔啊，所有嘅人啊，尤其是老人，家唔好再有啲虛幻去諗咩叫 Omicron 嘅 BA 一二嘅針對呢個疫苗，或者 Omicron BA 五或者四五嘅疫苗呢啲，其實我哋香港人喺二三四月個 BA 一、BA 二已經係燒咗我哋大概五六百萬人噶啦，即最保守嘅估計，而家呢個 BA。四五同埋 BA2 再夾埋每日咁樣樣一萬，你一萬個情報大概有兩萬到三萬係冇情報，或者佢自己感染咗都唔知，都冇症狀嘅大概一半到啦。我諗而家去到，哇！咁如果你諗下，咁每個月落嚟，咁我哋香港人咪四五十萬人感染，咁你去到年底都拖到二三百萬感染，一半就係可能 BA 或者大半係 BA5，一小半係 BA2 咁。仲有乜好得过？咁你感染咗之后，点解仲要去等呢啲所谓第二代疫苗？咁美国要咁样做，因为佢好多人仲未打针啊。真系比我哋嗰个差好多，真系。 O K， 嗱，刘宇龙教授，我想问，因为头先你都讲咗少少嘅话，因为而家初步嘅讲法就话五至十一岁如果有疫苗通行证，都系话要求佢哋打两针嘅。咁但系之前有啲讲法话科兴要打三针先够嘅，咁喺细路仔嚟讲系咪有啲唔同嘅咧？数据上面如果打两针又足唔足够去支持咧？又？ 咁我都要竹君個意思，即係佢執行上比較容易啦。咁我都專登睇睇阿竹君基於係啲咩咧。咁我覺得佢都 OK， 有個即係原因喺度嘅。因為你再睇真啲啦，即係如果你話要去到三針嘅話，咁而家你睇翻嗰個年齡組別打咗三針係得嗰兩成松啲三成啦，因為佢唔係五到十一，係三到十一嘅，即係喺個網站嗰啲。咁你都可想而知個你真係要衝到去三針你。啲時間都未夠啦，係咪啊？有啲咁有啲就根本都仲未打第二針，咁所以用第二針作為一個中間落墨做跳板係絕對正確。咁點解有三針兩針之別呢？就係因為呢全部都係即係根據即係藥廠又好，或者唔同嘅科研機構，包括我哋做咗啲研究，咁科興一定要打三針先係基本盤。但係五到十一歲伏必泰就係兩針，因為佢嗰陣時係將個大人劑量減到三分一，科興係冇減到嘅。咁你如果再諗真啲，如果兩針伏必泰，其實你三分一三分，其實打咗一針都唔夠。咁如果你當然佢分開嚟打啦，咁如果你諗下。方嚟講，三針都係大人劑量喎，係咪？即係你食三餐，三餐都係一大碗飯。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嚟到8:38啦。头先讲到疫苗通行性，而家嚟讲咧就系涵盖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啦。卫生防护中心咧，寻日就讲啊，政府系正研究下调呢一个年龄门槛嘅，就话疫苗通行性嘅适用年龄咧可以低至到去5岁，咁啊打算咧要求5至11岁嘅小朋友咧都系要接种至少两剂嘅疫苗，并且设有2个月嘅过渡期。话详情下个礼拜公布嘅，点解有2个月嘅过渡期咧？都希望等家長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啦，帶啲仔女去打針嘅咁。咁至於點解兩隻疫苗都係定喺打2針就夠咧？見到衞生防護中心都話係唔希望政策過於複雜等等嘅，有提到話如果小朋友咧係冇智能電話咧，可以用紙本、心卡等等呢一啲嘅實際運作上面嘅安排。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即係對於一啲小朋友打針呢一個措施係咪可以鼓勵到啦？你四点睇18723啲咧，电话旁边咧就有新界校长会副主席，亦都系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慧林校长。早晨， 系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校长，点睇头先讲到呢一个措施啊？即系嚟紧可能5岁够5岁嘅小朋友啦，冇打针啦，或者打唔够针啦，就唔能够进入一啲嘅处所噶啦。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措施咧？或者学校或者家长又点睇咧？ 我谂嘅当局咧谂一个方法出嚟，都系希望就增加个保障嘅。个保障就系、是、首先系当事人啦、小朋友啦、佢屋企人同埋周边嘅人士啦。如果系讲咁细个嘅，一定系幼稚园啦，或者再高少少就系啲小学生咁样。咁其实就去翻喺个保障嘅前提之下咧，咁其实就系去用一个措施系能够，我觉得应该系能够系确保个将个保护网啊扩大嘅。咁就系当然啦，会系考虑到就系个执行问题啦。咁究竟如何可以讓到嗰、那個打針要打2針啊嘛？即係話究竟個小朋友佢未打針或者打一針，點樣去打第二針咧？點樣去令到佢保障大啲咧？咁就係要有啲措施令到嗰、那個打針嘅、那個率就提升啦咁。咁而去翻就係喺嗰個即係站喺健康立場咧，我個人都覺得就係需要打針嘅。除咗特別醫療嘅因素唔打之外，應該係打針啦。打針而令到保障之外咧，就喺、是、學校嚟講，我哋都係會有唔同嘅學習活動噶嘛。課後咁呢個其實都係當局佢要求就而家個現行機制就係2針加超過14天咁，即係話如果個同學仔係家長想佢都參加唔同嘅課外活動啊，學習翻，咁佢都要需要達到呢個接種疫苗嘅要求。咁而頭先嗰個即係簡單好似通行證嗰啲咁，咁係喺執行上啦，因為當然都有提過就話究竟係咪可以咧，就喺個家長嘅手機裏邊能夠係加多個小朋友嘅 app 咧顯示到佢咧，咁帶紙本都係得嘅，不過咧本紙本係咪咁方便，係咪會爛？見咗個點咧咁，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要考慮嘅。咁至於學校嚟講咧，我覺得就話係我哋都有做活動，亦都要收集學生嗰啲嘅接種記錄嘅咁。咁係咪學校都要有啲嘅都會煩咗噶啦？老實講，多咗功夫嘅。咁但係我哋就會可能就喺學校嘅活動裏邊，我做咗一次收集有記錄就方便。但佢去到一啲其他嘅公共處所咧，我哋亦都幫唔到佢噶嘛。公共處所佢其實就係佢哋係真係有啲嘅證明到佢係可以達到個防疫要求先至進入個處所，包括可能係啲嘅食肆等等。咁呢個係要點樣便利到家長去帶小朋友出街，而佢係可以顯示到佢個記錄嘅。咁呢個我諗係要局方要考慮嘅因素嚟嘅。咁呢個喺學校就真係未必幫到佢，但係學校做活動就頭先所講啦，我哋可以透過呢個收集本身嘅嗰個所謂針卡嗰個記錄咧，咁就方便咗日後所有活動佢已經有記錄喺度，我就可以俾佢去參加噶啦咁樣。 整體嚟講就聽落係支持學生打針啦，一啲運作上嗰啲可能之後先講，但我想知道呢一個措施你覺得有冇效去鼓勵到或推動到啲家長去幫啲仔女打針，嗰、那個推動力有幾大咧？定係？基本上家長有冇呢個措施都未必即係未必會影響到佢哋決唔決定個仔女去打針。 我諗有一定嘅推動作用嘅。點解咧？因為佢等於之前打針個率同埋當同參與活動、參加比賽係有個所謂掛鈎之後咧，那個接種率係高咗嘅。點解？因為疫情實在太耐啦，咁小朋友唔能夠長期冇放外活動啊，參加活動比賽啲。咁但係因為有呢個防疫嘅要求。措施要求之後咧，自然之就想自己小朋友去參加多啲嘅活動比賽，就會去驅使佢去帶小朋友去打針。所以同樣地啦，去公共處所去食飯咁，如果佢冇咗呢個通行證啊，簡單嘅通行證嘅時候咧，其實佢可能唔可以同啲家人啊或者嗰啲嘅爺爺嫲嫲等等去見面啊去食飯，變咗佢有個都有一定嘅動機，促使到家長提升咗同小朋友接種嘅記錄嘅嗰、那個意欲嘅。 咁我咁係有一定嘅作用。咁就係去翻真係，我反而我覺得就係、是，喺頭先講保障小朋友、保障身邊人嘅時候咧，咁其實應該打嘅。咁但係如何去，當我就算我真係打咗針之後，我如何顯示嗰樣嘢咧？啊，呢、這個就係講大紙本，就係大紙本係咪咁方便？成講佢方便，同埋而家電子年代係咪淨係帶住嗰張紙出街咧？咁小朋友就係、是，佢、有冇手機啦？或者而家係個電子手錶啊？而家好多好興嘅，就話，即其實係呢個亦都所以其實係咪佢有佢研發嗰個 apps 咧，係咪可以擺喺手機，同樣擺咗小朋友嘅手錶度咧？咁、即係如果係嘅話，即係話小朋友會戴個電子手錶，而家現成有嘅，你將佢擺落去手錶度，跟住咪去好似篤二話篤八達通咁篤，咁就變咗又簡單啲。即係我諗一定有啲嘅電子嘅方法係令到嗰、那個家長係應用方面方便嘅，但係容易帶小朋友出去嘅咁。咁呢個我諗係一個考慮因素嚟嘅。 Okay. 因為而家其實12岁的学生啦，咁佢哋可能有啲都冇手提电话啦，咁佢哋可能都系用纸本嘅。据你所知，譬如你学校会唔会有少量到呢个年龄层嘅学生系已经系带住一啲纸本针卡出街咧？有冇遇到啲乜嘢困难？如果用纸本系咪真系咁唔方便咧？又其实定系可能方便过电话嘅？电话可能随时冇电咁，纸本你就带住得。 佢反一样嘢就系而家机制，佢哋仲细个啊，即系我小学生就系十一岁或以后嗰啲咧，其实就唔需要噶嘛，基本上。同埋你啲可能即系十二岁啊，六年班佢。去翻轉頭啊！啲佢啲某些嘅處所，佢會唔會 check 佢咧？著住假設著住啲小學生嘅校服，其實講真，未必啲處所會要檢查佢嘅喎。但而家新例唔同啊，你一定係小學生已經一定係要檢查，就嗰個執行上未真，即係講到一般十一歲或以後啲係未真正執行過嘛。咁執行起上嚟，或者講紙本係咪唔得？冇話唔得，不過就話你下帶住張紙咧。又會霉啊，會行噶嘛，係咪？同埋有諗過去露天、去户外或者係某些嘅，有時室內、室外咁，其實咧張紙攞嚟攞去都會爛，因為我哋學校有好多嘅登記表都好嘅，咁我哋每日而家咪翻嚟做檢測噶嘛，都係一張表。然後我哋其實預計十月份都轉咗電子檔嘅，即係話用電子模式去做嘅時候，咁即係話究竟係點樣令到？個便捷得嚟就唔好紙本係得，不過我覺得應該再諗多啲成個電嗰個電子化嘅嘢。 Okay. 而電子化裏邊就家長係一定係帶住小朋友出街，五歲唔會自己出街噶嘛，一定家長、家長即係話佢大人有手機，小朋友就已經可以扶住一齊做。當然啦，而家其實好多小朋友都有手機嘅，即係事實，即係現實嚟嘅。咁但係一般學校未必讓小朋友帶手機翻學校噶嘛。咁而家即係話，如果真係政策出咗，佢係小朋友當佢有電子手錶或者係手機嘅時候咧，學校喺個讓小朋友帶手機回校嘅措施咧，或者政策又可能因為咁而修訂嘅。咁因為佢而家要帶住嗰個手機出街去顯示啊嘛，咁即係學校都要。會做呢啲嘅容讓佢帶翻嚟，但係當然你牽涉學校裏邊就牽涉到呢個點樣保存收好佢嗰個部手機，咁呢個亦應該算一個延伸嘅問題嚟嘅。 OK， 另外有啲意見就話，即係小朋友可能都要參加一啲興趣班、體育去一啲體育館啊，參加課外活動等等啦。如果佢哋唔打針，係咪即係會去唔到呢啲地方，從而係剝奪咗佢哋參加課外活動嘅權利咧？點睇啲咁嘅意見咧？ 嗱，你意思係公共嗰啲就唔關牽涉學校嗰啲係咪？ 係。 嗱，呢個就睇翻嗰邊據我所知係咪康文嗰邊嘅要求咯。即係其實去翻咁，無論喺學校做假舉例啫嚇，羽毛球訓練班喺某個體育館公眾嘅地方上羽毛球訓練班，其實嘅性質一樣，不過場地唔同啫嘛。咁同樣地啦，學校我就要求佢兩針加超過十四天，喺公眾地方點解又唔使咧？嗱，同一個道理，即係如果講防疫保障當事人保障身邊嘅隊友又好，同學仔都。在學校的禮堂打羽毛球和在體育館打羽毛球其實是性質相同的、 okay. 是不是所以我覺得為了保障當事人和身邊人呢其實應該是有打針和有個要求的、 okay. 現在一些課外活動或者不戴口罩的活動、吹樂器、體育活動那些就都還是說打兩針就可以的但是接下來10月1日起就會提高個門檻啦去到三針啦、這個你聽到啲學生或家長的反應是怎樣會不會真的推動到他們想快點打第三針呢 佢咁樣嘅，未到打第三針之前，仲係個所謂寬限期，即係俾佢噶嘛。即係去到第三到日子就打第三針，必須一個星期內打嘛。咁其實去翻一樣嘢，究竟佢已經打咗第二針，亦都參加緊啲體育活動啊，或者係活動啦、我覺得係佢絕對有動機去繼續嘅。除非佢呢排身體有特別嘅異樣，否則咧應該打完第一針，佢自然夠鐘就應該會打第三針嘅。因為你都見到疫情破萬啦，即係話疫情有嚴峻起上嚟。唔好講活動啦，就係講保護自己的小朋友，家長都應該帶小朋友去打針。 另外進一步就話佢係打針之後能夠保持翻佢應有嘅活動啊、比賽啊、參觀。係咪佢亦都唔想翻回頭路，又冇得去玩，冇得去參觀，係咪？咁變咗就係對於呢個學科上嘅知識啦，佢多元智能發展啦，同埋社交情意最緊要，因為實在太耐啦，兩三年小朋友少咗呢啲咁嘅社交活動咧，其實對個心智啊、嗰、那個心理啊、精神狀態有影響嘅。所以我覺得係應該可以盡量啊，即係我都鼓勵家長讓小朋友去打針，讓佢過翻盡量過翻正常嘅校園生活。 最後都我想問一下朱校長，就係我知道你學校咧過往都有啲跨境學童嘅，而家仲有幾多嘅？或者喺呢段時間其實都一路佢哋翻唔到嚟香港，直接係面授課啦，仲可以點樣支援佢哋咧？都維持咗兩年幾啦，都。 是的，这个现实，不单止我们学校，所有就是有收跨境生的学校都会面对这个情况。那我们都是课堂仍然是有一个叫做网上课堂，就是可能有些纯网课也好 ,mix mode 也好。那就是说其实在课堂上的支援是如常的。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是有简单我们学校举例两个 cam, 一个在前面老師黑板，一個就對住全校全個課室，咁讓佢有個嗰、那個現場感啦。咁亦都係透過啲平台啦，就嚟讓佢參與課堂裏面，老師亦都會提問佢哋啦。就透過嗰個平台裏面即時做啲回應啦，亦都透過啲 apps 啦去做啲互動學習。咁另外就我即係功課，當然要俾佢功課，有啲平台學習平台俾功課，老師翻嚟批改，亦都會做翻啲小測啊、評估啊、考試。而考試裏面咧就都會有喺啲評分試啦，或者升班啊、偏班試咧，我哋會做。同埋异地同校嘅，可能你都明白叫异地同校啦。咁另外就系我哋会两个礼拜就发一次啲学习嘅进度啊，重点俾翻啲家长小朋友，让佢即系跟进翻学习。咁亦都课后咧，我哋系会安排咗唔同嘅，就算跨境同学仔都好啦，我哋会帮佢安排一啲嘅学习嘅，即系话有啲家长我哋做过，曾经做过就话啲学习中心啦，一齐上网课啦。咁亦都有啲就系佢自己家长就喺翻佢自己小区里边揾呢啲学习中心啦。咁课后之后又会有啲嘅学科上嘅支援。班有啲體藝嘅班，亦都有啲社交情意嘅。咁局方都有提供一啲嘅社交情意嘅學習班，咁我哋都有參與。即係我哋喺課外嗰度咧，就係提供多一啲嘅多元學習、多元參觀，咁、okay. 令到佢盡量平衡翻嗰個應有嘅個成長。咁呢啲係一啲其中措施啦。所以當然啦，一直唔通關咧，其實都一定存在呢啲嘅問題嘅。咁我哋都話其實局方即係當局啦，或者政府就係即係要揾啲方法，究竟係咪可以一個我想講嘅學習寄宿啦，學習型嘅寄宿啦，點對點嘅閉環嘅管理、交通安排咧？咁呢啲其實我諗即係有好多一定嘅難度，我知道，但係係咪？唔可以去試咧，唔可以做咧咁，因為唔試唔做一定唔得，係咪試就可能得？有時我覺得真係嘅，等於而家佢逆向隔離都係新嘅思維啫嘛，係、 okay. 咁樣情況，所以我諗應該要揾方法去支援翻呢數萬個嘅跨境同學仔嘅。 好啊，唔該曬朱偉林校長，朱偉林咧就係、是。新界校長會副主席嚟嘅咁，嗱，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申訴專員咧，尋日發表嘅報告啊，而家有時假日咧都喺公眾碼頭見到一啲快艇載一啲嘅市民去唔同嘅島啊嗰度去郊遊嘅咁，有啲講法咧就話喺違規經營街道嘅情況咧就好普遍啊，申訴專員嘅報告就話一啲經營者咧未獲街道嘅渡輪牌照咧就接載一啲嘅市民啦，咁啊提到呢一啲嘅問題，海事處同埋運輸處打擊不力等等嘅咁。电话旁边就是西贡区议员方国山，同佢倾下先。早晨， 系早晨，苏乐文系。 早晨，方国山，可唔可以讲下一啲违规街道嘅问题有几严重？譬如喺西贡区嚟讲，你自己留意到边啲系最严重嘅地方咧？ 我想首选都是西贡海旁的码头边，他们一带都会有不少的即是营业的即是渡轮，那他们可能即是在假日呢就因为个社区都人山人海的，那除了西贡海旁还有将军澳的海滨长廊都是一样的，那都是有很多假日的朋友呢就上来看即是想搭船啦，那但是他们就很困难识别究竟哪些船呢，哪些渡轮是合法，即係有牌照嘅，咁而或者有啲係冇嘅，咁所以今次我都好歡迎申訴專員佢嗰、那個調查啦，同埋即係佢嘅有啲有一部分建議。咁之前我哋西貢區議會咧都有喺2018年都已經有去信海事處，即、就、係、是、要求佢加強嗰個監管啦，咁特別打擊啲違法嘅白牌艇。嗰啲其實如果呢啲白牌艇咧，如果即係最擔心就係因為佢買唔到第三保險，兼且個牌照嗰方面，即係佢可能未必足夠有一啲救生啊或者防火啊、消防、走火啊各方面嘅一啲配套咯。 咁所以如果即係喺嗰個船隻嗰個認可嘅情況底下咧，就會好難識別嚇。 嗯，你自己睇到最大嘅問題係咪就係其中申訴專員提到嘅打擊或者執法嘅問題咧？其中佢就話報道提到啦，話海事處喺過去四年咧，就住本地船隻非法載客嘅特別巡查指數，平均每年只係有45.5次，即係每星期唔夠一次嘅啫咁。打擊方面係咪不力咧？ 呢、這個當然係嘅嚇，不過就我又咁睇啦，即係其實必然係要加強打擊啦，兼且係要放蛇個比例都要增加。但係即係佢而家涉及嗰個叫第四類牌照啊。咁呢個第四類牌照咧，就似乎係啲遊樂船或者自己個遊艇咧，就去使用啦，就未必係要去，未必係可以營運到好似當街道咁樣嘅運作。咁我睇到咧，即係個市場個需求係出現咗咁嘅情況咧，咁究竟運輸署係咪應該要重新檢討一下嗰個街道個營運個需求咧，係咪即係供過於求？咁係咪要重新增加咧？嗱，即係現時即係香港咧有72条街道，咁當中咧有16条係固定嘅班次，而有56条咧就非固定班次。咁最近咧固定班次啊加咗，好似大水坑去馬料水啊，三門仔去吉澳鴨洲一帶嘅。咁呢啲咧就佢可以咧喺碼頭咧係有埋好清楚嘅展示牌咧，係佢係去邊度街道啦，咁同埋佢可以喺即係個碼頭嗰度咧加設一啲即係運輸署認可嘅街道牌照號碼。又例如好似我哋西貢咁咧，咁西貢SK4啊，西貢四同埋七咧就係橋咀島去滘西灣或者梁船灣嘅。咁你大家市民唔會話上小巴就會搭錯線㗎嘛，因為有小巴站㗎嘛。咁就等同即係我哋睇法就係、是、你其實運輸署可以喺碼頭啊或者啲多眼嘅位置增加呢啲展示牌嚇、啊、即係當然佢要確定㗎啦。咁就可以從呢個方向呢可以減少打擊咗一啲白牌搶客嘅情況囉。咁啲市民又唔會即係上錯船咯嚇、其次我覺得有個方法可以杜絕嘅，就係、是其實可以除咗去增加多啲合法嘅渡輪之外咧，申訴專員佢冇提到就係話點可唔可以積極考慮裝翻啲八達通啊，俾錢嘅方法。嗱、其實而家你搞咁多船咧，就係、是、因為有需求。咁如果你裝到啲八達通俾錢嘅方法咧，即係方便到乘客俾錢之餘咧，亦都你有得 do 佢嗰啲就係合法嘅，咁你就好過啲市民，即係你喺網上走上網去 scan 個曲去呢個運輸署嘅網頁裏面睇下邊隻船係合法與唔合法咧，我諗呢個做法已經即係都唔係咁合時宜咯。 嗱、其實講翻即係點解會出現呢一啲非法嘅違法嘅街道啦，或者有啲快艇根本係唔可以一般載一啲街客嘅船又喺度載佢哋去唔同嘅島。第一就我見頭先你講到咧，可能本身街道有啲航線咧都係比較疏一啲嘅。我見我哋睇翻啲資料啦，有啲可能禮拜日啊、假日係冇服務嘅，或者有啲禮拜六日成個鐘先一班嘅。咁另一個情況咧，我就見到有報道提到話平洲街道經理佢就話有一啲嘅街道航線比較少啦，而亦都未能夠去到一啲熱門嘅島啊、一啲旅遊點啊，或者譬如個灘比較淺嘅咁，就衍生咗咧呢啲快艇係可以去呢啲地方，又好方便去到咁。即呢一個就變咗係一個好有實際嘅需求問題，未必街道就算肯申請一啲嘅牌照嘅時候，都可以滿足到呢啲市民嘅需要。又點睇咧？呢個人 絕對認同啦。即係因為水淺嘅地方咧，真係可能啲街道可能佢都會出現嘅問題。我自己都去過平洲啦嚇，咁去執垃圾啊咁啊。咁我哋睇到其實係真係有需要有啲快艇嘅接駁，因為首先就係我哋自己海上嘅配套，包括可能無論驗船啊或者碼頭係唔足夠。咁啲市民去到啲離島嘅時候咧，佢落海咧，即係落上碼頭咧，其實某啲位置咧，佢要間水嘅，去到啲冇咁深嘅地方，咁所以接駁快艇嗰個情況咧係需要嘅。咁但係個快艇可唔可以係提升到合法而又有足夠嘅安全配套去俾市民去知識咧？咁同嗰個街道可以合作，或者即係喺嗰個。即係由運輸署去即係檢討翻呢個成個運作，令到即係個市民真正係可以 即係真係暢順咁到達到個碼頭嗰方面，或者個海灘咧，咁呢個我覺得係時候必須要檢討啦，同埋都要加快力度啊！因為其實我都好似我早前咧，將軍澳為例啦，都好想有啲街道直達香港島嗰邊嘅，咁但係即係申請又要需時喎，咁其實個市場係有喺度嘅，咁但係運輸處咧就可能即係其實經營一個街道都非常之困難，咁早前政府都俾咗$2道路俾街道嘅優惠，咁但係佢個經營成本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障礙咧，有錢啊或者一啲機械嘅維修保養，咁先達至到街道，咁可唔可以即係檢討一下，譬如第四類嘅船隻或者其他嘅可唔可以有限制，咁令到我哋成個海上安全既有即係從業員包括。可以放寬到有啲之前咧，點解會咁多人揸啲遊艇咧？就係啲漁民都即係轉型啊！即係香港即係以往都係有漁村嘅問題，咁所以有啲漁民係即係就經營呢啲咁嘅快艇或者遊艇嘅遊樂船。咁可否提升佢哋嘅即係營運嘅手法啊，兼且個安全守則啊，咁做足準備。譬如可能上船前已經教，一定要指導教到帶安全，即係帶呢個vest 啊、safety vest 啊咁樣。呢啲即係呢啲基本嘅要求啊，或者喺個船隻嘅多眼位置係放入一啲即係 license 即係認可嘅一啲標貼咧，咁等大家唔會上錯船啦。 OK， 好啊，唔該曬方國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方國生係西貢區議員，頭先提到話第四類船隻，即係包括一啲快艇等等嘅申請咧，一般就唔可以係獲批呢個街道嘅牌照嘅咁。因為佢嗰個嘅船牌淨係可以載客嘅啫。咁但係根據嗰個嘅海事法例嚟講咧，呢一啲船東或者承租人咧係可以作為一個私人遊樂嘅用途嘅。歡迎大家打嚟一筆。 正向喺11月之前取消海外入境者需要喺酒店隔離嘅做法，以顯示香港已經恢復正常運行。港府昨晚回应的时候重申早前提出的五点考虑，包括不躺平，并且在风险可控下维护本港竞争力，但是强调现时的疫情严峻，每日确诊人数高达8000至10000宗，持续上升，将会严重影响公营医疗系统运作，政府将会继续采取精准的措施管控疫情。有资深的建制派表示，据他了解，有关方案目前仍然言之尚早，只是处于探讨阶段。港府讨论的还有商务豁免和特定群组豁免等。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确诊个案再创新高，昨日新增10586宗确诊，再多11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预计，单日确诊数字仍然会因为变异株而上升，但是坦言难以知道速度几快几高。政府正是研究将疫苗通行证的年龄下限由12岁降至5岁。张竹君说会在下星期公布细节，预计有两个月的过渡期，希望给儿童有足够时间打针。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下调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到5岁或者以上，但是买手机和每个月上网费用对于基层家庭来讲是重大的经济负担，他们希望政府接纳以纸本针咳替代疫苗通行证。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施丽珊表示，赞成通过疫苗通行证提升儿童接种率，但希望执行的时候弹性处理。他指出，之前部分表列处所强制使用疫苗通行证之后，令到不少长者为手机苦恼，如果能够用针纸副本替代，相信会更加合理和便民。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原本计划在11月举行的大型赛事香港马拉松，主办单位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关琦昨日说，至今仍然未接获政府批准办赛。他说要筹办比赛，最迟在9月头一个星期要获批，否则的话不敢继续做，或者会考虑取消。体育专员杨德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会尽量协助田总，希望马拉松能够顺利举行。对于香港公开羽毛球锦标赛再度取消，他说本港现时的检疫措施令到运动员不想来香港，但是相信只是属于短期影响，等待疫情完结，有信心大型活动将会回来香港举行。这个是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申訴專員公署公布有關佔用官地棄置車輛的主動調查結果，批評政府未有立法追究車主需要妥善處理車輛的責任，變相部門只是免費替車主處理棄置車輛，多個部門的權責不清，由2018年起更加沒有部門跟進公共道路上棄置車輛的投訴，規管工作出現長達兩年的真空期，公署認為情況極不理想，建議盡快修例，訂明登記車主需要妥善處理棄置車輛，否則需要負上刑事責任。《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昨日的新冠確診是近半年來首次超逾10,000宗，政府確認最快在下個星期將疫苗通行證的門檻降至到5歲，家長對於幼童接種疑慮較多。社評說，各國催谷打針的時候每每亦見審慎，港府今次應該是因應疫情反彈重手收緊防疫政策，防範重症更加是需要詳盡解說，掃除流言誤解，而且做好接種和查核配套。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港方提出逆向隔離建議，廣東省和深圳市都表示支持，並且同意設立專班，商議細節和落實。社評說，是港深資源互通共享、推動一體化合作的積極嘗試，值得在未來加快港深同城化發展中推廣，兩地政府應該盡快協商落實細節，增加市民通關的便利。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港府向內地提出逆向隔離，是否能夠做到頗成疑問。政論說，本港昨日新增的病例破10,000宗，當深圳廣東省錄得極少量確診個案，就隨即勒令部分場所暫停營業，部分交通工具亦都要暫停服務，連原本是計劃親自同內地官員會面的李家超亦都不忘接見，就知道內地始終信不過香港。《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說，目前的3+4安排確是比之前的強制7日酒店隔離更加容易令人接受，但顯然未足以維護民生活動和香港的競爭力。國際龍舟聯合會執委會通過將明年8月的世界龍舟錦標賽由香港移師到泰國舉行。社評說，酒店隔離政策如果不改變，香港的國際形象必定難復舊觀，輸樓地位不進則退。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我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在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是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几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一台开学礼， 我是哈林式失眠的米哈。 我最喜歡的科目呢當然是文化和藝術啦。其實學多些東西並不是只是為了知識，還是為了令到我們有多些視覺，多些可能去理解這個世界，去欣賞這個世界。 香港電台第一台和你一起長知識。 2022年9月2日新增10586宗确诊，相隔5个月单日再破万宗。 月心与港府举行会议，同意设13个专班，商讨包括疫隔离等事宜。 本月3日起，内地及澳门经机场抵港人士无需进行检测代行。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完成初步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申诉专员公署发表有关于一些违规一些非法街道的问题，一个的调查报告。海事处就说接纳有关的建议会积极跟进，就说自从去年已经是加强执法，又说日后会更频密地进行巡查以及放射行动，亦都会为前线人员制定更加清晰截查涉嫌违规载客船只的指引。另外运输署方面就说同意报告的建议，亦都会加强巡查，并且将发现涉嫌违规经营海上载客服务的船只资料转介给警务处以及海事处跟进。就住一些非法街道的问题，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外现在譬如要在香港回去深圳呢，有一个的隔离政策要遵守的，就是7+3，就是7日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还有3日的居家健康监察，即是一共有10日的隔离。昨日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跟广东以及深圳等的官员进行线上的会议。在会后就说港方已经在会上面提出逆向隔离，这段时间都倾了不少，是不是即是刚才说的7+3的一些的隔离的时段可以是部分在香港做呢？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就说粤方和深方，即是深圳和广东都是表示支持，并且同意设立专班共同商议细节。港方的专班就会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带领的，初步考虑用河套作为试点，等香港即係去內地嘅人員咧隔離之後咧，再以閉環嘅方式咧去前往深圳嘅，咁就符合而家內地7+3嗰個嘅隔離規定啊。成個嘅情況或者進展，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陳恆斌，你哋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呢一個逆向隔離嘅建議啦。尋日就真係有一啲再實際啲嘅進展啦，咁就話會有同意專班去共同商議個細節啦，去落實啦。咁點睇而家呢個進展咧？對於一啲要翻內地往返嘅人士嚟講，呢個有幾大幫助咧？又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啦，因為咁耐以嚟，我哋一路都係用緊嗰個健康疫站，而健康疫站咧每日都係得2000個 quota。咁以往咧，我哋每日往來內地都係200,000人嘅，咁而家每日得翻2000個 quota 咧，實在係好唔夠。咁有咗逆向隔離咧，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啦，亦都多咗一個渠道。咁我哋認為咧，今次如果係可以設立個專班去討論呢件事咧，咁都係可以幫助到市民多一個渠道啦。咁我哋過去一路都倡議呢一個做法，咁見到特區政府都好積極去跟進。咁有咗正面嘅消息翻嚟咧，我哋都希望即係盡快能夠係即係傾談嗰度取得成果，咁令到呢個做法咧盡快實施。 嗯，而家就話啲計劃嘅細節要同內地方面去傾啦，有啲乜嘢嘅細節你覺得有啲要留意或者要再傾清楚，或者應該點定咧？又 嗱我相信都係好多樣嘢啦。首先一樣嘢咧就係閉環啦，咁閉環嘅程度係點樣啦？咁由邊個去監管，邊個去運作？另外就喺選址嗰方面啦，同埋咧就而家嗰個檢測咧，就我哋香港同內地嘅 CT 值係唔同嘅。香港咧35咧已經係接受當佢係冇確診，咁但係內地要去到 CT 值40，咁呢個標準大家係唔同嘅。咁我哋覺得大家都應該要去商討一下，係咪採用翻內地嘅標準？咁如果採用翻內地標準，咁內地點樣去監督我哋呢個檢測咧？係咪衛健委派人落嚟幫手做？定係香港做呢？咁至於入去隔離嘅人士個安排係點樣啦？咁我哋入境處同海關嗰個安排又係點樣呢？ 呢一度都有好多嘢要傾嘅。 嗯，嗱，不做樣講咧，而家話7+3內地嗰個檢疫安排，七日集中隔離，三日居家健康監測。日後係咪即係話呢七日嘅集中隔離就喺香港做，嗰三日都仍然係翻到內地要有個健康監測，定係十日喺曬香港做咧？又 我認為咧，就七日喺香港做，然之後閉環咧就送翻佢哋去翻內地。啊！直接去翻佢哋居住嘅地方。咁而家喺內地隔離嘅健康疫站都係咁樣做嘅，即係嗰三日咧，佢就喺自己屋企，或者喺佢有啲人有廠，又喺廠度住嘅，咁喺廠度做嘢，或者係喺辦公室咁有得住嘅，咪喺嗰度住，就做一個健康嘅監察。咁嗰個健康監察都係類似我哋嘅，即係一啲一般啊，睇下你嗰三日去會唔會再有傳播。啊，跟住做一啲核酸檢查，同埋咧就避免同其他民眾接觸，咁就即係做一個安全啲嘅規限啦。咁，咁呢種做法咧，而家都係咁樣，我哋都覺得如果按照而家嘅做法，橫掂你去健康疫站都係七日之後有三日，咁我哋香港隔離之後七日，又翻內地隔離三日，正路對於市民咧就唔會話有非常之大嘅影響，咁反而咧就係話。如果在香港隔離有好處，就是如果確診，我哋喺香港自己處理翻啦。咁另外，如果隔離咗七日之後翻內地咧，為內地輸入病毒嘅情況又會少咗，咁令到兩地通關咧更加容易，又為即係國家嗰個通關咧行出一步啦。 但係香港隔七日呢個有冇空間話去調低？你覺得喺傾細節嗰度呢一個位置有冇得喐咧？ 我覺得咧就應該係先行咗先，因為如果要再去傾談其他新嘅標準，譬如話係咪減低啲日數啊，又或者係點樣咧？咁呢個可能要多啲時間嘅。 Okay. 我而家最希望嘅就係、是按照健康疫站標準，盡快我哋喺香港自己隔離。咁希望隔離嘅地方包括係健康疫站啦，又或者係酒店啦。咁希望政府去探討。可以傾多啲地方翻嚟就最好啦。 嗯，因為而家初步就話落馬洲河套區嗰個隔離設施啦，你自己覺得呢個係咪一個適合嘅試點？同埋聽你咁講，係咪覺得除咗話落馬洲河套區之外，其他有其他設施都可以做逆向隔離嘅場所咧？有啲咩建議咧？又 嗱，我覺得咧就落馬洲，因為佢就啱啱喺深圳隔離啦，咁同埋佢四夜都冇人嘅啊，咁對於嗰個隔離咧就會比較容易，或者甚至乎內地去幫手。協助咧可能更加方便嘅，咁但係嗰度就因為一路起完之後都未用啦，咁要啟動咧係要啲時間嘅，咁裡面直情係有間醫院喺度，咁可能做隔離都方便嘅。咁至於其他地方咧，譬如話我建議喺啟德啦，因為啟德我哋都係個好大嘅方艙醫院嘅，咁仲有就係、是我哋嘅竹篙灣啦、都有好多間房啊，我哋而家有幾萬間房喺度。咁另外就係酒店啦，我覺得酒店都係可以其中一個選擇嘅渠道嚟。 不過而家疫情就破萬啦，尋日已經咁有啲講法就話，反而呢啲隔離設施會唔會都有一啲需求咧？而家去傾逆向隔離會唔會有難遇咧？根本唔知道呢啲嘅設施嘅需求去到點，會唔會即係逆向隔離又要用啲房，咁有啲又要即係而家睇個疫情又要使用嗰啲房咁，咁點處理咧？ 我覺得咧就當然以我哋香港抗疫為主，咁但係咧我哋都係有空間嘅。嗱，譬如話我哋潭尾嘅隔離中心未開啦，又或者我哋青衣仲有大量嘅隔離房間係可以用嘅。咁因為我哋嗰段時間中央都支援咗我哋好多設施啊，咁所以若果我哋係有一個即係比較上升嘅個案咧，咁我哋都可以啟用呢啲地方，因為呢啲地方冇獨立廁所咧。咁就唔可以要嚟做逆向隔離嚇，咁所以到其時可能分配嘅時候就潭尾啊，又或者係青衣咧，咪做本地隔離咯。咁如果要做逆向隔離，就我哋可以 spare 到啲空間出嚟，就做其他嘅類型嘅隔離設施。咁我覺得都可以應付得嚟嘅，尤其是呢一波入去隔離中心嘅情況或者入醫院嘅情況都唔係話非常之嚴重。咁、 okay. 相信都可以應付嘅。 暂时如果真系做逆向隔离喺香港做，系咪都需要一啲内地嘅人员嚟做监察啦？要合乎翻佢哋嗰个嘅标准啦。除咗话检测嘅标准或者整体成个隔离标准，系咪都需要一啲内地嘅人员嚟咧？ 我觉得都需要嘅，因为以往我哋香港喺第五波嘅时候，内地都派咗好多人员嚟支援我哋嘅。咁尤其是我哋而家香港好多工作咧，人手都好短缺。若果我哋有内地嘅支援咧。 其實都是可以令到件事呢可以做得更加順暢一些。咁尤其是喺檢測啊，或者係喺閉環裏面嘅要求呢，咁有內地譬如衛健委佢哋派人嚟幫手睇住呢，咁可能喺溝通上面會更加容易囉。 嗯，但就唔使全部都係嘅，可能只係負責監督嘅啫。咁同埋住，即係嗰啲人嘅住宿係咪都要處理，因為閉環㗎嘛，要即係嗰啲工作人員點呢？咁 係，我呢就覺得如果內地願意派人嚟，我就唔拘呀，我都希望可以呀。因為我哋香港人手都短缺嘅，咁若果佢哋派人嚟幫手，可能件事會行得更加順暢。咁至於要嚟香港工作嘅朋友，或者係本地工作朋友咧，都需要閉環嘅。咁因為成個閉環嘅工作就係入咗去就唔會再接觸出面，咁工作人員當然要閉環啦。咁我亦都希望佢起用到而家嗰啲跨境巴士啦，因為我哋跨境直通巴咧，其實都已經停工咗好耐。咁若果有呢個工作咧，亦都可以用呢啲巴士咧，直接閉環地將啲市民送翻去。咁成個過程入咗閉環隔離咗七日之後，就唔會再接觸香港其他未隔離嘅市民。呢個我相信係最主要嘅咯。 名額方面咧，需唔需要定咧？因為你定咗名額，就可能就需求大過嗰個供應嘅時候，又要定點樣去分配嘅咯？點定咧？又 咁，我相信名額嗰方面，譬如話第一期佢喺即係河套區啦。咁河套佢有4000间房嘅，可能每日都可以 cater 到500个 quota 嘅。咁若果500个为例啦，咁而家都系每日2000啫，咁已经我哋加咗好多㗎啦。咁若果我哋再进一步喺运作顺利，又可以起用到第二啲嘅隔离中心嘅话呢，咁我哋每日又可以再增加。咁我相信倍增呢都唔系一个好困难嘅问题嚟。 嗯，佢哋隔离完嗰7日之后，咁去口岸系有一啲专车去嘅，系咪咁啊？即係個諗法係點樣咧？應該 我個諗法咧，就係呢啲隔離人士咧，佢喺入隔離營之前咧，就先做咗預備出境手續啦，同埋海關檢查啦。咁就入咗去隔離。咁如果係隔離完畢，佢又冇確診嘅，咁就直接咧用跨境巴士就送佢翻內地。咁同內地商討係喺邊度做入境手續。咁如果佢一旦出境咧，就当入境处就计咗佢系出境啦，咁嗰个记录就喺翻出境嗰度。咁两者咧就唔会再话，即系入咗去隔离之后唔会接触到我哋香港官员啊嗰啲，咁翻内地咧亦都可以用佢哋嘅即系佢哋嘅方法去入境啦。咁就唔会再系有其他嘅即系有机会确诊嘅情况咯。 你哋預最快可以真係幾時實施到呢一個嘅措施？因為我見譬如有報道引述到政府消息咧，就話未有具體嘅運作細節嘅，一切都要等內地商討啦。亦都提到話河套區隔離設施一直都未用嘅，所以唔能夠期望短期內有結果咁。點睇呢個講法咧？ 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盡快商討啦。咁但係當中牽涉嘅困難都唔細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都冇話有啲咩時間嘅限制，咁最緊要就係即係司長同埋內地可以溝通暢順啦。咁希望越快越好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疫隔離一個最新進展，尋日就係講到香港政府呢邊啦，同廣東省領導等等咧，係舉行咗一啲線上會議，喺會上都提出到逆向隔離呢個建議。咁而家就話對方咧都係支持嘅，咁就會有設立一啲嘅專班啦，一啲小組咧係會再去傾一啲細節，去睇下點落實嘅咁。另外頭先講到申訴專員公署咧提到一啲違規嘅街道之外咧，亦都關心到一啲棄置車輛嘅處理問題嘅咁。申訴專員公署就話咧，審計署其實早喺2000年嘅發表報告啦，當時提到一個棄置車輛嘅問題。咁啊，之後政府咧就係透過地政總署咧，係用土地雜項條文嘅條例去檢控嘅。咁但係就話成效低同埋舉證難。咁喺2007年已經係停止咗即係檢控啊等等。咁啊，其後就淨係喺一啲即係棄置嘅車輛上面咧，係張貼通知咁啊，將佢去移走。而公署亦都係發現地政總署喺2018年12月咧，亦都係單方面停止咗跟進一啲廢棄車輛嘅，並且將個案咧轉介俾警方以及路政署。不過咧，就話兩個部門咧都冇接納到轉介安排，導致權責不清之下咧出現超過兩年嘅執法真空期啊！成個情況廢棄車輛嘅情況，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問題18723111電話旁邊有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早晨。 早晨，施朗文，各位听众观众早晨。 晨。 早晨，柯創成，先講下你哋觀察到，譬如你哋區咧，或者九龍嚟講咧，嗰啲棄置車輛嘅問題有幾嚴重同普遍咧？ 其實咧，棄置車輛咧係已經係長期咧困擾香港，亦都係遍佈各區嘅。我相信咧就唔係單觀同一個區，係全港十八區咧都面對緊呢啲棄置車輛咧係喺路上霸佔官地啊，以至乎到咧係影響環境衞生，不特止咧，如果萬一唔好彩咧，啲棄置車輛有人惡意惡作劇嘅話咧，可能就會引起好大嘅後果。咁所以其實今次申訴專員公署咧主動調查呢一樣嘢咧，我係表示是歡迎的，但我就成日都覺得嚟得太遲了，因為實呢啲棄置車輛咧，我哋而家發覺到就係本身車主咧係好不負責任地將佢遺留喺啲公眾嘅道路上面，咁啊影響市民。 但你自己見到係邊啲車特別嚴重？係咪有啲話譬如電單車嗰啲比較多棄置嘅情況咧？呢個度？ 我哋喺地區接觸咧，基本係電單車比較普遍嘅。咁我亦都有個資料咧，其實由2016年開始到而家咧，總共咧係有8540部電單車咧，係佢係取消咗個車輛登記嘅。咁即係意味著咧，如果呢一班不負責任嘅車主咧，佢將個車係擺喺公眾地方，以至乎叫做即係公共嘅地方嘅話咧，係會嚴重影響到市民嘅。咁過往其實呢啲都係即係應該自己嘅棄置車輛就要自己負責啦，因為你都明白到我哋譬如而家我哋好多嘢都係自負盈虧，自己負責嘅環保啊、膠袋啊呢啲都係，包括我哋買電器都要自己諗辦法點樣將佢係處理噶嘛。咁所以得呢點係即係緊要咯。 嗱，出現呢一啲問題，最主要係咪從嗰個法律上面出現咧？定是好像申訴專員所講一些部門權責不清的情況，你自己觀察到或者接觸到這些問題或跟進問題的時候，有沒有看到所謂一些權責不清的情況呢？ 權責不清肯定有，因為其實關鍵咧，你按申訴專員公署講咧，其實喺上一次嘅審計報告上面咧，都講咗呢樣嘢嘅。咁就2000年嘅時候咧，警務處就停止跟進呢一啲叫做棄置車輛啦。咁啊，就透過地政署咧，用嗰個土地個條例咧去處理，咁啊，但係佢哋喺舉證，以至乎到嗰個所謂嘅困難啊、成效低咧，就好似將件事擺咗落嚟。咁其實擾攘咗咁耐咧，我自己發覺到其實就係因為太多政府部門咧係各自為政，以至乎咧官僚心態。其實我哋成日都講，每一樣嘢涉及到跨部門咧，往往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嘅。你的部門就做你自己的事，他的部門就去做自己的事，根本沒有辦法起到一個協同效應。最後呢，要透過呢就民政事務總署呢在2021年呢去介入去處理，有成效的，但成效呢都不是很大彰顯，因為你明白到呢，我們就只是叫做怎麼說，找個政府部門來牽頭，但可惜呢其他部門呢都未有認真配合的。這個是第一個，是權責不清，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第二個呢，我們現時香港的法例呢，我覺得也都是過於寬鬆的，我哋都要做一個即係始終面對緊呢個要修例嘅情況，即係你會見到其實我哋而家嘅阻嚇力不足。現時咧，我哋知道如果我哋係即係喺運輸署做登記嘅話咧，你進口嘅時候嘅車就做咗登記，但你要係買牌費咧，你先至可以咧係叫做知道個車嘅車主係邊個嗰樣嘢。 嗱，柯創成呢一點，可能轉頭翻嚟9:30之後啦，新聞之後再繼續同你傾係嘛？ 好。 好，柯創成是觀塘區議會主席，講到一些廢棄車輛的問題，你有沒有觀察到呢？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陳景瑤報導一節新聞。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系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隔离。张国军最近一次翻工系寻日，工作嘅时候有戴口罩同遵守有关嘅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最近冇外游记录。律政司发言话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同消毒，其他相关职员亦都会继续接受检测。元朗发生伤人案，一名40岁非华裔男子被人用刀袭击，手部、背部和脚部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送院的时候清醒。事发昨晚10点几，事主在牡丹街近合益广场对开，怀疑被三名男子用刀袭击，原因不明。疑犯事后乘搭一架白色私家车往合财街方向逃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伤人，交由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跟进。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5年来，谭基宇论挑战，讲香港优势。 轻工业我们仍然都是强的。 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方信文。 香港在无论创新那方面、设计那方面和应用科技那方面都做得不错，还有呢我们的品质保证很重要。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五点，香港优势。 2022年9月2日新增10586宗确诊，相隔五个月单日再破万宗。 月深与港府举行会议，同意设13个专班，商讨包括疫隔离等事宜。 本月3日起，内地及澳门经机场抵港人士无需进行检测代行。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完成初步视察扎波罗热核电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关于申诉专员公署公布就住一啲弃置车辆问题嘅主动调查报告，提到话调查嘅时候就发现处理问题嘅部门权责不清，而且方法欠缺成效。继续同阿柯创成倾，阿柯创成系观塘区议会主席嚟嘅，早晨。 早晨啊，崔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头先柯创成提到话可以喺法例上面啦修例啦，咁啊系咪可以继续讲埋你个谂法系点啊？ 好啊，嗱，其实而家我哋现时嘅法例咧，系如果车主两年冇为个车做车辆续牌嘅话咧，只系会被取消登记。即系简单讲咧，如果啲车辆弃置喺公家路啊，以至乎到郊外嘅话咧，就冇办法咧系追究呢个责任嘅。即系简单讲，连我想揾佢去追翻，即系去跟进嗰啲费用咧，都冇办法嘅。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政府應該要盡快咧，係提交俾立法會咧，去做一個嘅修例，就要求咧，就係話未有續牌嘅車輛咧，佢都應該咧係要有一個叫記錄，從而咧就係追翻。另外一樣嘢咧，其實我較早前喺立法會咧都有個嘅質詢咧，就要求政府咧係要全面咧係喺修例嘅同時咧，都需要咧係同各部門咧係做好一個跨部門嘅協助，都不能夠咧就各自為政，以至乎到咧就國家自造門前雪咁嘅情況嘅。咁喺修例之後咧，我哋會發覺到咧，其實係可以咧除咗呢個加強罰則、提高個檢控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咧就係向呢一啲咁不負責任嘅車主咧，我哋可以即係追討翻嘅費用，咁樣先能夠對症下藥咧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嘅。 嗯，不過講翻修例之外咧，就本身其實今次報告入邊都提到地政總署就話佢舉證困難啦，檢控嘅成效唔高啦，其中又提到話2007年開始咧就唔再就一啲棄置嘅車輛個案咧進行搜證以及係檢控嘅工作嘅，咁公署就建議佢哋係考慮重啟翻呢一啲搜證同埋檢控工作啦。有冇話其實睇到2007年之後，的確呢啲棄置車輛嘅情況係多咗，或者你哋有冇曾經喺過程之中？开会啊，喺区议会等等都有接触过地政总署，佢哋当时嗰个态度系点咧？喺呢一个问题系咪真系2007年系一个分界点，系睇到系严重咗咧？ 我见到其实地政总署处理嘅弃置车辆嘅时候咧，佢态度系唔积极，亦都系有一种傲慢嘅。佢只系话俾我哋听咧，就系举证困难、成效低、时间长。咁但係往往佢就唔會進一步考慮咧，點樣能夠完善而家現有呢啲咁嘅所謂嘅真空或者啲咁嘅漏洞。另外第二樣嘢咧，佢好多時往往咧就涉及到其他唔同政府部門嘅時候咧，大家嗰啲文件來來往往咧就需要好長嘅時間嘅。我要喺立法會好，或者區議會好咧，其實都促請政府咧係要多方面去處理呢個問題。咁但係好可惜啦，當涉及到跨部門嘅時候咧，如果我哋有一個主責嘅部門去處理咧，去帶頭去跟進或者做一個召集嘅話咧，應該情況会好啲嘅，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喺2021年咧，民政处介入咗之后咧，就展开咗联合嘅跨部门行动啦。咁有啲成效嘅，因为其实佢都处理咗咧，系约摸1500架呢啲废车。但系关键系咩咧？关键就系政府系真系要滴起心肝咧，系从法例着手。因为我成日都强调咧，呢啲系一个公民意识嚟嘅。香港人应该即系要有自己做翻自己一执手尾嘅嘢，冇嚟叫政府帮佢执噶嘛。同埋另外，其实政府都过于宽松之余咧，亦都令到呢啲人咧系。叫做有一種叫做即縱容嘅感覺咯。 嗯，而家跨部門嗰個行動咧，雖然有啲成效嘅，但係仲覺得 有啲乜嘢改善呢？除咗话即係法例上面執行，因为法例上面就未必係部门可以即刻可以係即係控制到啦，佢哋只係可能係執行个法例啦，有啲乜嘢係仲可以改善呢？喺跨部门嘅行动方面。 其實法例呢，我諗最快都要2024年初先實施呢。喺段期間呢，我認為政府要加強嗰個跨部門嘅協作啦，係應該要繼續下放更多權力呢去作係進行執法啦，以至乎到面對緊呢啲棄置車輛呢，如果政府做咗之後呢，係必須呢係要向呢啲人呢係收返嘅費用啦。第二樣嘢呢，就係話喺跨部門嘅工作上面應該係加密嘅次數，因為你哋會見到呢，其實跨部門呢都係按實際情況去做啦。18區呢而家都有成即係咁多嘅棄置車輛嘅話咧，其實佢哋嗰個成效或者佢哋嗰個執法嘅力度係要加強，要係加密。另外一樣嘢咧，我諗即係運輸署都有責任咧，係要提醒翻一啲嘅車主，即將過期嘅要再登記，以至乎到係話再買新嘅牌保嘅時候咧，都要叫佢咧係要處理好自己棄置車輛啦，要用者自負呢個安排啦。再者就喺地區入邊應該要加強呢方面嘅宣傳，要透過而家卓司長係領導嘅嗰個清潔香港嘅工作咧，係再一次話俾市民聽咧，呢啲係應該有自己的責任，你就要做好嘅。 嗯，但有呢個嘅民政總署嘅協調之下啦。先提到一啲跨部门嘅联合行动，涉及到运输署、警务署、地政总署等等，去一齐处理一啲部分地点啦嘅弃置车辆啦咁。不过见到公署咧都提到话，目前咧后巷嘅弃置电单车跟进嘅权责咧，仍然需要厘清咁。系咪仍据你所知都系有唔清楚嘅地方，或者未必有部门处理到呢个问题？暂时。 其實公署今次呢個主動調查呢，我覺得非常好嘅，亦都體現到呢佢知道嘅問題所在。而家其實透過民政事務總署去做跨部門嘅話呢，其實市容係有所改善嘅，但係關鍵係各國政府部門呢都要積極配合起嚟。頭先我所特別強調嘅，譬如地政總署，佢應該要盡快呢係要去完善佢嗰個所謂執法嘅力度啦，以至乎到係嗰個舉證一啲更加好嘅優化啦。另外就我諗大家都要積極去面對呢個問題。民政事務總署去做一個召集，做一個牽頭嘅話，都如果各政府部门仍然都抱住一个喂唔关我事的心态的话，其实件事很难做成的。我自己地区是发觉到其实每逢有联合行动的话，其实都是有成效的。但是成效是不是可以持续呢？是不是可以加密呢？以至乎各部门是不是自己都可以更主动积极？譬如我们在透过未有联合行动的时候，我们都去一些黑点里面去做一些宣传呼吁，做一些教育，我想这个是重要的。那你都可以透过地区的区议会，以至乎到是我们成日强调的，譬如分区会各方面的不同的咨询组织呢，是开启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呢，也都是最为紧张的。 嗯嗯嗯。但后巷那个似乎即公署都说仍然要有待厘清那个的权责问题。这个是不是短期内都未必处理到呢？就算修例到。 我觉得要厘清是啱的，但我成日强调一样东西，厘清归厘清啦。如果它是涉及在公官地上面呢霸占的话呢，其实就应该要執法的。 Okay, okay. 要厘清呢要几耐时间呢，我是不知道。但我关键就是你要怎样能够解决这些市民最关心的隐忧嘛。即我都讲了，你废置车辆在这里的话呢，按道理不但只阻碍影响环境卫生，你更言之万一有一个即无公德心的市民摆个烟头下去的话，那个就即后果就不堪设想的了。所以我觉得后巷那个权责厘清呢是需要，但必须要快，就不要呢就在这里 hea 或者叹慢板呢，令到件事呢是更加复杂化，令到人觉得呢政府呢在执法上面呢是即是叫做虎头蛇尾啦。 OK， 头先一路讲緊个修例，运输署其实都话已经有一个建议修例啦，要求已经满两年未有续领这个车辆牌照的车辆啦，登记车主没有在指定期时间之内呢是为他的车呢是续领车辆牌照啦，或者取消那个车辆的登记啦，亦都没有运输署长的豁免的话就是犯法的啦。咁运输署都话会建议有个罚则的，希望那个刑罚定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啦，有个阻吓性啦。你自己这个想法是怎样？在个罚则方面是不是应该都要有一定的阻吓性在这里 呢？我同意的，我们必须要提高罚则，修改法例，因为如果这个罚则是轻的话，事实上也都起不到一个相关的作用。第二样东西，我们其实罚则呢，我们是不是对付一些叫做乖的人嘛，是对付一些曳的人嘛，对付一些是没有公德心，自己没有这个公民意识的人嘛。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罚则提高呢，我是支持的。另外第二样东西呢，我期望这个修例是能够尽快落实去实施啦。这个反而是最重要，令到香港市民都知道，喂，自己事自己搞定啦。 OK， 好啊。唔该晒柯创盛，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柯創成咧就係觀塘區議會主席嚟嘅。運輸署咧都有回應翻申訴專員公署就住呢一個嘅主動調查嘅説法啦。運輸署就話感謝申訴專員公署嘅主動調查工作啦，同意報告嘅建議，就係一直積極配合跨部門聯合行動清理公共道路上面嘅一啲棄置車輛啦，並且係進行修改法例嘅工作，希望可以改善到咧車輛登記同埋領牌制度。就住申訴專員公署喺報告入邊嘅建議咧，運輸署已經係展開咗一系列嘅相關工作噶啦。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軍。 1960年，雷震主編嘅《自由中國》被國民黨當局查封。雷震被捕，并且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处徒刑10年。1961年7月，胡适抄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祝贺在狱中的雷震生日。全诗是： 万山不许一溪奔，懒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同同溪水出前村。小溪如果没有阻挡，本来可以静静咁样向下流淌，但系遇到万山巨石嘅阻拦，佢就日夜哇哇咁样叫。再强大嘅万山亦都有尽头之处，最终喺山脚尽处，小溪亦都就堂堂正正咁样流出前村啦。台北嘅胡适公园有一面针岩墙，呢首诗亦都刻喺针岩墙上面。 清代嘅郑板桥，他的诗书画被世人称为三绝。 他的画多以竹为题材，中国古代文士有爱竹的传统，因为竹是四季常青的植物，常青是生机和活力的表现。竹有节，象征宁节不弯，竹空心，意味虚心和亮度。竹的外表质朴而醇厚，清奇而典雅，文静而意艳。 郑板桥一生写了很多画竹的题画诗，我觉得最有哲理的一首诗是： 40年来画竹之日间挥写夜间诗，勇繁削尽留清秀，画到生时是熟事。40年画竹不单只是画，而是夜间亦都会去想，最后所有多余的地方都去掉，只留下清秀的竹枝。到自己感到变得生疏的时候，那阵时才是真正熟练的时候。 最后一句是我们所有做学问、写文章、从事音乐、美术、戏剧等等工作的人都适用的。从生疏到熟练并不困难，但是从熟练再回到感觉生疏，那就是一个飞跃，这个是极宝贵的经验。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之下，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些入境的限制，希望可以控制一些外地人去他们的地方。其中在日本来讲，就是6月起外国游客可以在有导游陪同之下的旅行团方式入境日本。最新见到日本首相就在记者会上提到，目前世界各地的国际交流正增加，日本为了参与这些交流和受惠于若日元，就说提供每日的入境上限人数去到50,000。咁另外呢个就大家都比较关注，就係话俾一啲冇导游陪同嘅团啊嘅团客啊係可以入境日本嘅。呢个说法係真係点呢？旅行团但係又冇导游，咁实际同自由行嗰个分别有几大呢？咁成个情况就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东瀛游執行董事圈国全，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圈国全。头先提到呢一个嘅措施，就话9月7号，即系下个礼拜三开始，俾一啲冇导游陪同嘅旅行团嘅游客入境。其实即系点啊？咩叫冇导游嘅旅行团游客啊？系 就系啊。前日就日本发表咗就话冇导游嘅旅行团啦。咁就睇落去就好似唔系好清晰，但系相反咧，其实我觉得就都几清晰嘅。即系话咧，系用现有个机制。只是不需要个导游呢陪同那个客人一起呢在当地咁多日的行程呢他不需要出现。那究竟现有的机制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去日本旅行呢一定是要做签证的。 咁嗰個我哋嗰啲客人咧就做簽證咧就而家就一定要攞份係證明書。呢份證明書咧係需要咧係日本政府當地佢哋指定嘅代理去申請嘅。咁申請呢份證明書咧係有三樣條件啦。一咧就係嗰個去呢個旅行嘅客人，咁大家做自由行嘅時間，你可以一個甚至十個，咁你將你哋去嗰個旅行嘅人嘅資料咧，俾曬我哋旅行社。咁同埋咧，行程舉例你要去十日嘅，咁十日咧就要決定咗啦。啊，我哋坐咩飛機去啦？呢十萬我哋9萬我哋住咩酒店啦？全部訂好曬咯。咁咧嗱，今次唔同嘅地方咧，就唔係由旅行社咧係設計行程啦。客人自己咧，佢自由行嘅時間諗住去邊咧，就自己寫好曬行程。咁跟住咧，我哋再出一份邀請函，即係三樣嘢咯。總共三樣嘢咧，我哋就俾咗日本嘅國土交通局，佢哋就會出翻一份證明書。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俾呢份證明書咧，這個參加呢個自由行嘅客人咧，佢哋去申請簽證，一般係8天到啦。咁然之後就可以跟嗰個行程去出發嘅。諗至於個內容咧，其實就好自由嘅。譬如你講我第二日喺東京。咁第二日咧，其實咧就會去新宿啊、銀座自由活動，你照寫得噶啦。咁當然係咪一定係新宿銀座涉谷人唔可以去咧？又唔係咁樣喎。嗱，你留意，譬如話你寫東京咧，只要你嗰一日或者兩日寫東京咧，唔好離開東京就得噶啦。如果你第三日係寫喺京都，咁你全日都喺京都咧，就可以嘅。咁就呢個好處就係咩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是、佢又想放鬆。但係佢亦都想希望喺放鬆情況之後咧，政府可以咧監管到嘅基礎之下咧，令到客人如果唔好彩出現咗真係病毒嘅感染咧，係有支援去做到俾佢啊。咁就去到當地就如果係有問題嘅，真係唔好再感染咗。大家如果係語言有問題啊，又唔知點安排咧，係有困難嘅。咁就揾翻同佢安排嘅代理旅行社咧聯絡翻政府啊。改機票啊，做其他嘢咧，咁呢個係比較係睇到咧，係令客人咧可以安心啲嘅。 即係旅行社嘅角色就喺前期嚟講咧，主要就係收集個旅客究竟想去邊度，即係整咗一個即係成個行程，跟住就幫佢做曬一啲簽證啊。酒店嗰啲訂嗰啲使唔使旅行社搞埋嘅呢啲？定係 應該要即係咁樣嘅。如果我哋角度，梗係我哋希望由我哋相信由我哋訂啦。因為如果有咁客人報俾我哋，我哋唔知佢真定假噶嘛？咁佢所有嘢，因為當地都要噶，我哋報嘅嘢如果係假咧，我哋有責任嘅。咁所以咧，正常嚟講就客人佢哋所以自由行就通知我哋幾時去，我哋幫佢訂機票、訂酒店、俾名單我哋、俾行程我哋，我哋訂好曬所有嘅嘢啦 ，confirm 確認咗啦，我哋就去同佢哋攞嗰個證件咯，攞嗰個證明啦。 OK， 嗱，如果真係頭先提到話感染咗啦，可能個中間人啦、旅行社咧都會有一啲嘅支援嘅。最實質嘅支援係咩咧？如果真係感染咗，可能係咪即係可能要留耐啲啊？一啲延長耐啲，住多幾日酒店呢啲係咪都會旅行社有個角色喺度定係點？ 嗱，就首先客人咧就佢哋如果唔好彩感染佢點樣咧？我哋講翻我哋過往經驗啦。由6月開始到而家，我哋都有一個個案咧，客人真係喺當地感染咗嘅。感染咗咧，我哋就當然要上報俾有關當局啦。咁跟住咧，當地日本政府就安排咗咧呢位客人咧就住喺一個隔離酒店，咁就係住咗一個禮拜嘅。咁佢哋都咧係會係用同佢哋聯絡住啦，問個客人有冇唔舒服啊，有冇需要啲乜嘢啊？咁咧，但係咧。在七日里面其实都没有给药这位客人吃，亦都不需要做检测，一个礼拜就给回客人就可以出去的了，出来的了。那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帮他做联络啦，那跟着譬如客人需要改机票啊，或者他需要再做那个 PCR test 啊，等等他需要的东西呢，那起码有一个对口在当地呢，令到客人呢是会安心，和当地政府呢都感觉是即係佢會控制得到啊！ 明白。整體嚟講，你贊唔贊同呢一個嘅放寬嘅方向咧？有啲冇導遊嘅旅行團方式去日本，定對於旅行社嚟講，這個係咪即係都會唔會令到即係啲導遊可能係少咗工作喎？會唔會有啲咁嘅情況咧？ 嗱，即係任何向前行一步咧，都對客人或者對我哋旅行社都係正面嘅，即係我哋都非常之歡迎呢個做法嘅。咁究竟會對我哋旅行社點呢？其實一般旅行社咧，我哋唔係淨係做團隊嘅，我哋過往都一樣都會有賣自由行嘅產品嘅。咁究竟 團隊同自由行嘅比例有幾多咧？我哋講翻疫情之前，2019年咧，原來香港嘅客人總共去日本嘅人次咧係229萬人次，裏面咧原來得十分一咧係參加團隊嘅，九成都係自由行嘅。咁即係話，如果自由行開放咗，唔需要呢、這個有導遊，但係做自由行嘅話咧，我哋相信會令到咧。我哋嘅生意咧係有一個較大嘅增長嘅，咁而家究竟喺六月之後，我哋個團隊係點樣咧？嗱，六七月咧就啱啱開始啦，咁亦都有七天個隔離啦，咁所以嗰個數字唔係太好嘅。我哋六月得兩個團隊，七月有四個，咁我哋而家睇到咧三加四之後咧，我哋九月有二十個團隊已經成行，十月都有二十個團隊可以成行，咁即係話咧其實最重要一步就係話，我哋香港翻嚟嗰個政策咧，如果係鬆啲咧，相對相信咧，出發去日本啊，世界各地嘅人咧係會增加嘅。 嗯嗯，暫時睇到呢一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可以有啲冇導遊嘅旅行團嘅方式去日本啦。有冇話收到好多查詢啊？或者諗住好似你咁講啦，有啲旅客自己設計個自己呢一類嘅旅行團咁樣，即係我想知道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對於市民嚟講， 係。嗱，首先即係正話，我呢個講法咧，都係我自己，我哋睇到業界睇到咧，政府出日本政府講就唔需要導遊，我哋相信嗰個結構應該係咁樣做嘅。咁就前日出咗之後咧，就好多電話嚟問啦，因為大家都唔知道究竟係乜嘢。咁啊，即係多謝大家俾個空間，我哋要講俾客人聽。我哋相信咧係同現在團隊一樣，只係冇咗一個導遊。咁問嗰個查詢嘅客人非常之多嘅。咁亦都有啲客人就講就係話啊，當九月七號決定咗點樣咧，佢哋都係有一定嘅朋友一齊想去出發嘅。咁我相信對香港個出境遊咧係會有一定嘅正面嘅幫助嘅。 嗯，因為同自由行都有少少分別咯。頭先有講，譬如你一定預定曬你係住邊啦，訂定曬去邊啦。有啲人可能去到先訂都唔定噶嘛。以往自由行 嚴格上嚟講咧，我相信大家旅行就唔會話。去到嗰度先，今日訂咗酒店，聽日住邊度都唔知先訂嘅。只有分別就係話過往可能，我去一個禮拜，咁我訂曬酒店，不過去邊度玩呢就有個概念啫，就未落實嘅。去到隨時會轉嘅。咁但係今次咧就係需要寫清楚，嗱係咪你寫咗唔可以轉呢？呢、這個又唔係嘅。最主要大家留意一樣嘢，日本嗰個地理環境咧，就係又叫做咧一刀東京都，一刀北海道。這個大阪府同埋京都府再加43個縣，如果你寫我第一第二喺東京嘅，你就喺東京裏面玩、 okay. 如果你第三日寫喺京都，你就唔好去咗奈良、你喺京都裏面或者東京裏面，其實你去邊度都得嘅。咁同埋我相信開放到呢係大家可以譬如話自駕遊囉，你可以譬如話第一第二日我喺東京攞咗架車，第三日我喺靜岡縣富士山，咁、你咪寫落去，你架車照行，咁係冇問題嘅。咁亦、都搭交通工具，我相信都系好宽松嘅。 嗯，边个全就半分钟到啫？我想知航班上面配唔配合到嘅而家？ 啱嘅，嗱，而家航班咧同呢个19年比较，就疫情前就争好远啦。疫情前喺唔同嘅主流旅行社，可能去东京去大阪，每日都有三四班机。而家咧就大部分可能一个礼拜得三班或者四班或者得一班啫。咁、相信旅行航空公司聽到呢個政策咧，佢哋都會積極係加機嘅。 咁、 我諗到時嘅運力咧係慢慢會增加嘅啦。咁大家都可以安心。 好，唔該曬，軒國全，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軒國全咧係東瀛遊執行董事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